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三二一， 今天是周五啦， 今天就是周五啦，哎，默契了，默契了，好好好。 我本来是想唱的是只要你快乐，真的只要你快乐。 后面这是什么梗？ 这个是因为刚才前面浪潮 Listen to One 一直在放汪佩蓉的那首歌，哎，这洗脑洗脑。 那我得接另外一首王菲的歌了。 好，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哎，希望大家周五都快乐。 行了啊，接个歌的游戏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朋友们都听过来看过来，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周五的音乐的晚餐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 为什么要看过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开启了微博直播。 对，我们这儿好多的周末玩具。刚刚唱的明天又是星期一的时候，我肝颤了一下，发现啊，不对不对，今天不是星期天，今天是星期五。 哎呀， 在星期五的傍晚，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下班快乐。 哎，是的，是的。如果说平常在下午的时候，大家是偷摸摸鱼的状态，那今天此时此刻就是 happy 迎接星期六了。 哎，是啊。开场请到旅行团乐队带来一首周末玩具啊，我们要先营造一些周末的氛围给大家啊，而且大家如果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的直播，会发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好多玩具啊， 我的左手边 还有你的右手边， 还有我的正前方，要不然这是大玩具， 别看着我啊，这 也可以， 一大白熊是吧？ 对，超能陆战队大白再次登场， 还有这个，咱们那昨儿的音效了， 我们今天要友好一点哈。好，来自于旅行团的周末玩具，稍后呢也还会继续邀请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玩具反斗城的微信公众号去领券。 对，玩具反斗城中国啊，回复数字974就这么容易啊。 嗯， 那今天其实我们会依然和大家开启这个下班路上听好歌的模式。 嗯，好歌当中就有新歌嘛。 对，既然今天有这个视频，所以呢我觉得能有机会唱的时候，咱们也不如一起唱两句， 可以啊。那看接下来推哪首歌能唱两句了。 我觉得有的歌属于我们，只要前奏响起， 然后呢，大家就自动会来到 K 歌模式的。来吧。 哦、，New Boy。 对。哎， 我别进早了，我可没有袁娅维那个出道。 我看见到处 是阳光，哎、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起来的像梦。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喂，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秀吧。生活甜得像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秀吧。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来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秀吧。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秀吧。向前 真的特别感谢我们这几天正在持续进行当中的九七四缤纷玩具节，让我们突然找到了那种久违了的童趣啊，包括少年啊那种心境。 哎呀， 就是你看的，我一走进直播间啊，你看我看着这个，然后这么多玩具，我自己居然会兴奋，就这个和孩子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嗯，那个兴奋的手能不能停下来，别切来切去的、 哎、 这个镜头、 哎哎哎、啊好。 通过北京乐广播的微博，我们正在直播，而且直播间确实也布置得琳琅满目、嗯、感觉像是一个即将开启带货的直播空间。 其实我们今天不带货啊，我们就是让大家来先来看看这些玩具、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在前两天我们这个缤纷玩具节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领券的话，那今天要抓紧时间了。 是的是的、嗯、有满100减50十八，满300减158，没记错吧？还是我全记错了？ 全 哦， 对，满300减108，满100减58，我记对了一个数。哎、 好嘞， 这个我还得再好好的补补脑啊。 反正就是挺简单的一个回复的方式啊。 是， 大家如果前两天的话没有来得及领，今天的晚上的8点之前，依然可以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去领领券， 送我们的 K KPI 是哎，对，要说的这么直白吗？ 哎，这是我喊的吗？ 我都 离话筒那么远。 我第一天的时候比你还要用力，喊的特别起劲儿啊。 嗯。 然后其实后面我发现大家其实都还挺主动加入我们顽皮队的，所以加油吧。 嗯。 另外呢，如果你回复这个974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啊，其实也会还没有来得及删昨天晚上那张青葱的照片。 哦哦哦哦哦，对对 对, 对， 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照片。974当年的选曲状元郎，当当当当， 哎，这个旧事重提啊，不好意思啊。重点是我们一张合影，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主题，大家可以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集赞。其实这两天陆续收到不少的朋友了， 而且那个集赞不光是说让你帮我们拉拉人气，其实也会给听友们一份大福利的。 是 集赞成功的朋友们， 啊， 我们会挑选一位每天送出1000元的大奖， 所以你们这个集赞成功，千万别忘了截图发给我们。 是的，一定要发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顺便让大家集赞的时候，也让他们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嘛，对不对？你别说我需要20个赞，我需要50个赞这样的词，可以后面多加一句，就是告诉大家也去领券，然后参与活动，好吧？ 哎，告诉给大家的是，如果当时你领上券啊，你去到现场线下去挑玩具的时候，那种兴奋程度不亚于刚才 biu biu biu 的老白。 待会儿还有机会 biu biu biu， 别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吓我一跳， 我说还有机会啊，别着急。 好吧，星期五开心一下。 嗯，这个同款玩具欢迎大家来抢啊。 为什么抱在你的怀里像是一个吉他，一点不像是 biu biu biu 的什么什么这个电子脉冲枪？ 因为音乐可以缓解我们的心情的焦虑 啊， 对吧？就是你看这个拿到我的手里的时候，它既可以是一个这个战术轨道发射器，也可以是一把吉他。 好嘞，战术轨道发射器。哦， 对，嗯，同款玩具啊。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玩具呢，还要来测评一下今天的歌，因为今天要测评的是国风音乐人戴荃的全新的专辑，叫做《侠客行》。 哎，戴荃，我的本家，我来好好介绍一下他哈。戴荃呢，相对较早做国风，也是非常有个性风格的一位音乐人，尤其呢，我们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戏曲唱腔的运用，让人印象深刻。 摇着铁棒有火用， 哎呦呦呦呦，哇哇呀呀呀！哎，我倒是觉得对那句“叫一声佛祖，回头”， 那个真的是你有戏曲功底才唱得出来。 叫一声佛祖，哎呀，我破音了。 你这感觉像白骨精啊！ 回头无岸， 哎是哎这个意思吧？反正这几年其实国风音乐发扬光大，同时呢，也有一些套路化， 嗯， 对吧？就是所以说，对于戴荃来说呢，可能国风音乐不应该只局限在说你这些古风的歌词，或者说你这些配器上面啊，传统的乐器 是。 所以说，应该是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说呢，有意识的把一些潮流的音乐和国粹啊，就是和戏曲进行了一些融汇。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就体现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思想。 嗯，所以在专辑的官宣当中也看到了，对于这张专辑以及他的国风音乐的介绍呢，是说由点线面铺就的磅礴画卷，终于展现出了那个令人遐想无限的侠客世界的真容。 对， 所以在那里呢，有你浓我浓的柔情，也有肝胆相照的义气啊，有洒脱不羁的磊落，有纵死不辞的傲骨，所以这些组成了戴荃所赋予灵魂并将之唱出。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是曲风，不单单会吸引男生吧，很多女生也是有侠骨柔情的。我跟你说， 哎， 真的，这个时代从不淡忘英雄。 可 来听《侠客行》。 慢壶饮，五更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是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坐心灵意，坐间戏前恨，将上圈后裔，三杯突然落，无缘到未清，烟花二月后，一起诉离真。自古侠客来。 侠客行，来送给正跟我们听着音乐一路同行的各位好朋友们， 是也要送给在微博上面关注了北京乐广播来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周末好， 哎，周末快乐，特别要送给我的一些这些兄弟们啊。那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侠肝义胆，我觉得这个侠客行呢，最好也不要独行，就显得未免孤独了一些， 哎，得有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在一起，才会觉得这个人生更值得，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呢，你说一个人这个仗剑走天下，啊，虽然显得很豪气， 孤狼一匹， 未免孤单。对， 对， 走着走着，突然遇到一群人，这可能就完了， 感觉要 biu biu biu biu biu 了，是吧， 哎，对，拿出来 biu biu。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些伙伴，你就不会觉得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嘛。 哎， 所以就我愿大家这个在行走天下的时候，其实是有身边有很多的伙伴的， 嗯， 对，有很多的朋友的。你看人家李白和杜甫，你看人这个啊，乔峰和段誉。 哦，好好好，有文化有文化。 这怎么就有文化？ 对，我 随便说两个啊， 就是听着这个戴荃的歌，想起他当年唱《悟空》的时候，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 是， 到现在听《侠客行》的时候，觉得真的是看到那种生活当中明朗的一面，拥有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江湖朋友。 对，而且不光是男生嘛，女生也有这种一起来就是走遍天下的好友，也会有那种侠气的感觉。 哎， 比如说你看这个啊。二姐和孙二娘，哎， 不是不 是，二姐， 我还是去三国杀小黄月英吧。 二姐和白骨精， 怎么比喻呢？ 二姐和梅超风， 哎，行， 是是是， 我感觉 都很搭。 我感觉我给大家留下印象都还挺不一样的， 哎，都是这个是吧？走哪儿？辣手脆 啊，那真 哎呵，六只琴魔， 我要吐那个核桃糊了啊！你要再说下去， 哦，你说到这儿，我们又想到那个老梗了，叫什么？ 还是不记得。 一个裘千仞，一个裘千尺 啊！对对，总把这个跟梅超风混在一起。 OK OK，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嘛。刚才你看，说我都说一对儿一对儿的啊，我觉得有时候好事成双，有的时候买东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券儿啊，你自己抢一份，你可以让这个你家里的你媳妇儿或者你老公啊， 哎， 或者你朋友再抢一份，成双抢两份，啊，这多好。 嗯， 所以继续抢券儿。我们今天也顺便聊一个说。能够买东西，什么能买双份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有的双份呢，可能是说真的是自己一份家人一份，但有的时候是因为实在太喜欢很需要，所以你会有一个有备无患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看我手里面这个战术轨道发射器，这个同款的玩具， uh-huh， 这个就不能只买一份， 父子两个人要一起玩。 对，你要不然你给他买或者你自己买， 嗯， 当然没有意义了，是吧？你自己玩高兴，你给他买，他一个人玩也很孤单，所以应该买两把。 女生也可以玩一把双枪老太婆的感觉。 我就说你有这个气质吧，你还不承认？ 哎，承让承让了哈，你把我这个气质勾引出来了。 这嗨，换个词儿，换个词儿啊！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 嗯， 我来帮你把气质往回修正一下， 找一找，找一找啊， ！虽然我知道这首歌跟你的气质也没什么关系 啊， 嗯，但是你可以找一找那个感觉，好不好？ 嗯， 因为我跟你说，这一周我们放了无数的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首歌的旋律长久的留在了我的脑海当中，以至于你闲暇时间都会哼两句，就是那个。感觉就是突然一下那个旋律就蹦出来了， 我听听前奏。 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等待相思都写在脸上，千千里别别在街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 所以有了刚才戴荃的豪情万丈的侠客行，来点儿这个柔情似水。 对，想到了当年这首歌应该是采样于江山的梦里水乡， 就是翻唱。 哎 啊， 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衣裳，谁也再不坐那扇古老的窗。流浪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真正离别别在街上，泪水流过脸庞。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 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很多人都说江山的那个原版呢可能更能体现这首歌整体的那个江南水乡的气质，那这首的翻唱呢因为加了一些鼓啊什么这种比较相对现代的编曲的方式，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更容易接受吧。 而且跟刚才我们提到戴荃的很多国风作品相像的是，这里面的配器用了不少民族乐器，听上去国风感更强了一些。 就是最近还挺火的一个 BGM， 那天我们节目里刚刚推荐过，叫做梦里水乡啊。 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错过你盼望的信仰？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阵阵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你还是适合前面那首《侠客行》，这首《梦里水乡》不适合你。 我必须要拿出一种就是女侠的气质，念一条留言。 哎，好嘞。 有一位听友他说：“ 这不是女侠好吗？” 迷了灵魂的傀儡说：“我一直以为老白是个胖子。” 你猜对了。不，谁怎么就觉得我是个胖子呢？ 年岁在增长。体重有在跟随，稳重了很多是真的。 对，但真不是你说的这个胖子的这种范畴。但我理解你的意思，你听我的声音会这么稳重吗？ 说你的声音很厚实啊。 很厚实。这个我觉得可能听声音会有很多的想象，对吧？但是我可能觉得你更多的是从我的姓氏来判断的。 或者从。 就是一听姓白啊，白胖白胖的。 不，或者之前听到咱们聊一些美食的段落啊话题啊，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就是挺爱吃，而且你还说了你昨天要做黑暗料理的吗？ 哎，对， 煮面条，煮方便面是白氏配方的黑料理。 那人这郭PD没怎么提美食，他这 好吧， 咱没说谁啊。 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博来收看今天周五的特别的视频直播。 是的，今天的娱乐综合安排呢，我们还是边听边聊，同时呢，就是刚才的这首《梦里水乡》，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有雾啊。天气预报显示了今天已经有雾，最低温度-1度左右，所以说这个空气质量有些中度的污染的状况啊，有点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感觉。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是真还是假？后边唱跑了， 就是唱什么都有一种西游记的感觉。 噔噔噔噔，好 啊，反正大家出门记得戴口罩啊，注意行车的安全吧。 对，如果有空的话呢，没有在驾驶室的这个位置上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是你买什么都买双份的， 你会买什么东西买双份吗？ 我刚看到一个听友的留言，我还真是这么做的，就是买沐浴露。基本上家里面不会说只有一瓶沐浴露， 那怎么着还一次买双份儿？ 就是对，买 double， 或者说 是人送的吧？ 不会， 买一瓶送一瓶。 就是如果你喜欢就是这个品牌或者这个花香味道的沐浴露，就知道家里面这个用量用的是挺快的，因为家里人多嘛，所以沐浴露一定会备上几瓶。 Okay. 然后像女生呢，卸妆油也一定会备上两瓶。 就是你会备着， 对，会备着。基本上来说，赶上一个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啊，或者一些大促出现的时刻，或者你去一些直播间有一个带货的话，如果你喜欢那个品牌，用的还不错，基本都是两瓶起。 啊，就买两份儿。 对，买两份儿。 就想着万一你都不试试好不好用是吧？就直接就两瓶起了。 我说就是你如果对这个品牌有了解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囤货状态。 是，今天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我们呢，包括前面那首歌还没来及跟大家说，我们觉得就甚至在那个《侠骨柔情》里面忘了打分了。就是戴荃的这首《侠客行》，我今天给四星好评， 我给五星。 就是唱出了对于江湖的那种向往， 而且更多这种洒脱不羁的感觉，是我们现在的都市人很需要的。就很多时候我们瞻前顾后太多了， 对，就那个就很洒脱，说走就走啊。然后也欢迎你们去听天们的聊天室里面打个分啊，评个星级， 希望大家说去领券就去领券。 对，我们在这个周末一起嗨起来。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John Mayer 带来的这首 Love on the Weekend。 It's a Friday We finally made it I can't believe I get to seeI've been waiting to pick you up and

时候得到你们的祝福。每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人眼中，像黑夜一般的空洞。曾经像火一样燃烧的意志，不要让它熄灭在心中，迎着一切向前冲。 收到两份儿，就尽管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绿色出行了，但是也可能因为很多很多的这个现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面拥有两辆车， 可能一个是燃油车，一个是电动车， 可能一个是燃油车，另外一个是自行车啊，或者是摩托车，什么车啊？反正呢， 你什么时候买自行车？ 我已经想好了， 我带你骑行啊。 对，就在明天啊，就在明年。 哦，明天是去反斗城选一个儿童自行车，是不是？ 哥啊，我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那个拖拽的，我在后边前面还得有人带着我，是吧？ 今天我们聊什么东西你会买双份儿哈？苏大蔫儿又下班了，他说烤肠买两份儿，闺女爱吃比我，爱吃我比闺女更爱吃，买俩省得我们俩打架。 就两个人一块吃，这吃的东西显得香， 耶，还碰一下。 贪玩也把东西也把话题引到吃上面，我买烧饼都买。 双夹哦，双夹的意思是不是很像我们吃汉堡的时候里边有两块肉？ 对，就两层， 就是超级巨无霸的感觉。 对，得吃饱了。安好说家里买零食一定要买双份，因为家里有两个娃， 两只吞金兽， 所以你得领两份券。 妥了， 对对， 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这个零食节怎么做了。 哎， 是不是？ 哎，有想法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抢券还在继续当中。其实现在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路径的话，可以先在这一段时间先回复974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先试试看。 对， 别忘了把海报转发至朋友圈集赞。 对，集赞的话超过20个赞吧，是不是？我们超过20个赞的朋友们就有机会入围来获得每天1000元大奖的这份礼品。 是这样的，还有一件事情是需要买两份的，就是门票。你去看演唱会，买票买两张。公园买两张啊，谈恋爱的那个。 那万一有年票呢？ 嗨。 长毛镇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头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步日，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像无尽绿色的仲夏，雪地流 保养。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压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走这一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知道为什么在梁咏琪的这首《初恋》之后，我就特别想借这一首《纵横四海》啊， 感觉谈完恋爱谈得不顺之后就挥手告别，再见，相忘于江湖了 啊。对，但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呢，我一定是带着故事回来的，穿着风衣戴着墨镜回来复仇了，这是啊。 不是，这找昔日的恋人。 是是，哎呦，爱情和很多的题材是可以搭在一起的。来听李荣浩《纵横四海》。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听这个歌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同款玩具拿出来了，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完了， 不能不能，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子弹不能轻易的出膛 啊，好嘞，我得备着， 对， 等那个他们这个好奇队的郭 PD 移动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出手啊。 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 听的时候很带感的歌，我觉得瞬间都市的霓虹会特别闪现出那种老港片里面的那种风采啊。 而且到了周末的时候有闲暇的时间，真可以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很有意义并且能够带你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些老电影， 对，纵横四海啦，英雄本色之类的哈。听完了歌，我们继续说到玩具啊。这个战术轨道发射器虽然达不到像港片里面那种就是英雄的气质啊，但是它可以很好的满足你的童年的梦想。 说实话，你当时在拍照的时候把这个叫什么、 战术 我什么什么什么 金色特别奥战术轨道发射器， 这个战术轨道发射器扛在肩头的时候有那种气势和那个表情还是搭配的相得益彰， 很像终结者，对不对？ 对，就是你的腹肌我没有找到，所以没好说你是，没好意思说你是终结者。 我可以后期 P 一下啊， 哎，对 ，P 上几块腹肌在脑门上。 对，人是施瓦辛格，施瓦辛格格嘛，啊， 施瓦辛格格。 对，这其实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你看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玩这种所谓的这种就是玩具枪的时候，家长可能常说你不要对着人，对吧？但其实这个玩具它那个橡皮的那个橡皮弹，其实是特别软糯的那种。 而且你其实小朋友还很喜欢那个真的有上膛。那个瞬间的那个感觉， 最好就是几个孩子一块玩，就你别对着父母什么的，就是没事皮一下。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挺着烦的啊，正在那儿做饭的时候，噗， 谁把我们家窗户又打破了？ 那就不会，这个橡皮弹没关系的啊。 好 嘞，我们就是如果想获得同款的玩具，可以关注一下老白的这个微博 DJ 白杰哦。第一份的这个同款我会在我的微博里面送啊，今天晚上会发， 会送给一位朋友。 是今天晚上发还是明天晚上发不知道，反正你们关注吧。 对，一定要去微博上面啊，在微博上面留言。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派券的这个过程啊，我们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如果大家还没有领，然后抽时间可以赶紧去一下，去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啊，就最简单，就直接去那儿回了一个974就行了。 对，本节目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晚上8点前哦，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就非常的简单的一个路径。 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们来关注一个综艺节目啊，这个节目呢，其实最近其实题材挺多的哈，而且挺火的一个节目，就是音乐综艺节目《中国潮音》啊，今天上线全新一期了。然后之前我们也对这个节目做过一些介绍，它其实就是有一些音乐的混搭，然后就把一些国潮的元素啊，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的元素，然后放在一起去做一个碰撞，然后其实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那其实这一次的国潮演唱会精彩开启，然后大张伟、薛之谦会组成一个东西组合。 哎，这真觉得大张伟和薛之谦啊，感觉就像是北京和上海组成到了一起， 对，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既京腔又有上海的小资的味道。 对，那就不应该叫东西组。应该是东西组， 东西组 什么东西 啊？ 这个 啊，好，东西组过去之后是毛不易、张靓颖、张亚东组成了乐府组，他们按照了起承转合四个篇章来交替表演，所以这个感觉国潮演唱会还挺期待的。 对，而且还有盖、周岩还有西丽娜、一高前来助阵。据说呢，本期节目的大张伟的这个好事要发生，舞台气氛特别炸。 本身这首歌前奏就让人听上去感觉那种充满希望啊，然后感觉特别适合放在年末岁尾出现的一首歌。 对，然后呢就是会有元气满满的女团，包括民族乐器唢呐，你想这唢呐一出来 水雨争锋 什么效果。 哎，好好吧， 提前过年了。 晨会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红， 试听一段啊。 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为星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欢呼，山顶上插的花，万里三地一地 走。 更详细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去自己看这个音乐综艺节目《中国潮音》。接下来我们这儿的综艺很精彩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们拍的那个短片啊？ 短片里边我是妈妈， 妈妈的本色出演有没有看到？ 但是我选的礼物也真的是给小朋友选的，就是因为女孩子啊，可能跟男孩子玩这种 biu biu biu biu 合适， 不一样啊。他们玩的更是场景型多一些，什么一个小梳妆台呀，一个什么小马宝莉的豪华场景套装啊， 明白明白。 哎，他们很适合在家里面自己小扮演一下。 反正你演那妈妈真的有那味儿了。 怎么回事？这些妈啊，不是这些妈妈，这些孩子。 对，就那个感觉。但是我跟你说，我演的这个爸爸绝对不是我们绝大多数爸爸的样子，我希望不是。 对， 反正我不是。 对，你希望不是。 我先把我自己排出去啊。 他演的是一个酱油瓶倒都不愿意扶的爸爸。 就是那个怎么回事啊，媳妇儿，你就敢管管啊，你那个劲儿啊。 媳妇儿连你都管了。 最后我和那个熊孩子们都一块儿出去了。好，那我其实觉得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账号九七四最王牌看一眼啊。 我们在前天有一个推送哈，九七四的缤纷玩具节，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视频段落。 对，所以戴一到底选了什么玩具呢？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大家好，我是玩具反斗城联盟顽皮队的戴一。好开心啊，这次可以从玩具反斗城挑选到我们家小朋友超级喜欢超级心仪的一件玩具，小马宝莉大电影皇家场景套装。你看我这个兴奋程度啊。小马宝莉大电影呢，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小朋友也爱看，也确实让喜欢小马宝莉的这系列动画片的小女孩们看得过瘾，也为之着迷。紫月、苹果嘉儿、云宝、碧琪、柔柔和珍奇啊，可爱的小马们虽然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惊险和挑战，但他们依然可以用坚固的友谊和魔力拯救自己和家园。所以这么正能量的小马们怎么能不爱呢？这一次我在玩具反斗城挑选的56厘米的皇家场景套装，再现了电影当中的场景，而且还还原了7处有趣的电影景点儿。里面呢有9款配件，还可以配合小马们的各种造型，让小朋友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哇，真的华丽极了！各位想要拥有同款玩具的，赶紧来抢券吧！晚上8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没错，就是这3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另外，领券听友更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元玩具奖品哦！顽皮队的队友们还等什么？速速点燃能量！我们还会选出顽皮队玩具代表和早秀的好奇队 PK， 赢取前往玩具反斗城1分钟免费购物的终极大奖哦！大家赶快去抢券参与互动吧！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Keep drinking coffee, stare me down across the table while I look outside. 为什么你的声音一会儿像妈妈，一会儿像孩子？ 就是因为要扮演呀， 分角色出演。 我是碧琪，我是云宝。 但我还是觉得你学小黄人， 柔柔 学小黄人最像。又来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想拥有戴一的同款玩具啊，大家先去领券吧啊！其实特别的简单，就是直接在晚上8点前去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数字974就可以了。 所以前我们前两天热闹两天，我估计还是有朋友没听到我们在说什么，所以大家千万别忘了去抢券啊！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抢的话，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这噼里啪啦说半天你也记不住的话，你就直接啊，只要有我们微信的，直接回一个数字974也可以、啊。 而且很多人是因为可能最近，比如家里边还没有小朋友，但是呢，你不想想到马上月底啊，元旦。要给别人家小朋友送礼物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好机会啊！ 那得买两份啊！ 拿了券之后就可以减免很多钱， 对， 满100减58，满300减108， 而且不止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好几个，好多， 都是姐姐家的、表哥家的、二舅家的， 你和二舅的吧，好嘞。咱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组合的那个礼品吗？就 1000元里面有两份礼物，一份适合男孩子，一份适合小女生。 哎，你们这两天有发那个转发海报的话，有截图赶紧发给我们，回给我们啊！我们正统计呢，得选啊，我们得啊。然后你说的那个里面有一个，我记得是不是选了一个琴啊？就给小女孩那个。 对，有一个是艾莎还是《冰雪奇缘》款的小电子琴。 哎， 然后男生呢就是一个大坦克，或者说是可以遥控器的那种小车。 能看见啊，我们视频里能看到。 对对对对对，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哈，这个墙角这个部分已经堆满了。 大家视频可以看到哈。 嗯哼。 好，然后呢，想要获得的朋友呢，赶紧抓紧去抢券吧。另外说到这个波兰电影《盲琴师》，这星期好像也要上映了。也是真实的事件改的，就是波兰的那个天才的爵士钢琴家叫做梅耶泰克考什的一个传奇的经历，就是这个天才的盲人钢琴家去对抗命运不公的故事、一听就是一部很励志的电影。 对，电影当中呢说的是这个主人公哈，从小因为生病视力逐渐的衰弱，又经历了父亲的遗弃，母亲早亡，在寄养的冷清的修道院里面长大。即便说他拥有了很高的音乐天赋，他的钢琴之路也是充满了冷眼和嘲讽，所以在不断的碰壁之下呢，他选择了用音乐来反抗命运不公、还是很有动力的一个电影。 对，这部电影其实在波兰上映以后，其实它的评分啊，或者说它的应该是受欢迎程度很高、现在呢评分也不低，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那种可以安静下来想去电影院去思考一下的朋友去看。 尤其很多人之前看过的那个动画电影 Soul， 对不对？ Okay, 对吧？那也是爵士钢琴家的故事。 对， 感觉是看到了一个动画真人版的感受。我倒是想到了2018年那个悬疑电影《调音师》。 哦，调音师， 对、 那个、 他当时是一个假扮盲人的一个钢琴师。 那个主题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那是悬疑电影了哈。那个就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觉得说，看过那个电影之后，也想看看这样的电影。很感人的，很动力的电影《盲琴师》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电影推荐完了，继续我们的快乐周末吧。别忘了回复数字974啊，然后呢现在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然后呢收到我们的领券路径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稍后连线啊。 哎，是的，一会儿见。 这小黄人儿 的 出现的频率有点高啊，行，待会儿再请他出来啊。

回来吧。啊，继续回到娱乐装盘啊，各位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嘿，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啊，对，咱们不自娱自乐了，因为今天不仅仅有我们的九七四缤纷玩具节，我们继续的精彩的内容啊，大家接着抢券啊。 嗯，然后我们今天也不算完全自娱自乐，因为在视频前面有朋友能看到我们， 可不是吗？ 所以你抱着什么 biu biu biu 啊，什么脉冲枪之类的，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个实物大概长什么样。但如果这个玩具真的喜不喜欢，适不适合送朋友，真得去线下实体店里面认真挑选一下， 先领券。 哎， 反正我是没什么偶像包袱了。 都说你比波 PD 还胖了，你还有什么偶像包袱？ 谁说的这话？ 不是听声音觉得，他们说听声音觉得老白微胖 ，PD 很瘦。 你怎么就不能听我声音，想成我是彭于晏那样？ 他说后面还有一句，他说但结果 大失所望。哎呀，不喜欢。 结果是反的。 哎呀，不喜欢，不喜欢。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位连线的朋友在线上了，请他进场吧。Hello， 你好。 哎， 喂，你好，喂，你好。 哎 ，Hello， 哎，你好 ，Stay here，、哎、是不是你？ 啊，对对对，是我说。 哎 ，Stay here 很冷静啊，因为他昨天发的微信，然后呢，今天又参与我们的互动。他是最先发来说他实体唱片要买两份的。 对， 嗯， 就是喜欢音乐， 啊、对, 对, 对, 对 吗？ 嗯， 啊，对，就是因为我喜欢的那些专辑，我都会买两份，然后打开一份，然后收藏一份。 哎、啊，这样好，也周到了。 可以啊，因为这样的话即便有的唱片因为比如听的时间长了已经消磁了或者不好用了、那份唱片也能够作为珍藏留下来。 对 对对， 包括你去有时候买一些什么签名的东西啊、买了以后可能请人签了一下，比如书籍、或者是你看我们踢球球衣，对，签完以后这个球衣到底是穿还是不穿 刮起来了。 对，这球鞋 那得收藏， 得收藏了。对，所以买两份跟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好，开始要答题了。我看你已经昨天还是昨天就抢券了，对吗？ 对， 啊、哦，对对对。 OK， 好。家里人有没有抢啊？是吧？ 只有小号抢了。 啊，好，加油加油！那我们就是接下来要开始今天的答题了，看看能不能锦上添花，加一个我们送的小红包，好吗？ 好的， 来试试看吧。 好，第一题，我告别南半球，什么北海道 ？A. 奔向 ，B. 飞向。请选择 奔向还是飞向。 我是小飞向、看看是 飞向、飞向 飞向吗？ 你啊 啊奔向 奔向 奔向 奔向奔向奔向 奔向奔向 奔向 奔向奔向 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 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 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向奔 先听了再说。 哎，好，来， 生煎包、驴肉火烧、肉夹馍，什么烧烤 ？A. 车轱辘烧烤 ，B. 锦州小烧烤。 哎呦，这具体到烧烤，人生一串。 赖美云的一首歌叫《先吃完再说》，看看 Stay Here 怎么选呢？ 好的，我跟我听饿了。 是车轱辘烧烤还是锦州小烧烤？ 嗯哼，感觉生煎包、驴肉火烧、肉 夹 馍， 什么 烧 烤？什么什么什么烧烤？车轱辘烧烤。 B 吧。 啊， 哎，车轱辘烧烤， 车轱辘是吧？确定啊，确定好了、 啊、对对对 再说。 确定，确定，确定。 好嘞。 生煎包、驴肉火烧、肉夹馍、车轱辘烧烤。 哎， 我特想知道北京有没有车轱辘烧烤？ 车轱辘烧烤是什么烧烤？ 嗯，就是啊，我车轱辘话听到过，车轱辘烧烤没听到过。 它就是那个车轱辘钢丝的那个，哎，那个烧烤。 那这个肉可裹了一圈又一圈啊！ 我怎么听上去这是车轱辘烧烤是怎么着？一边骑着自行车， 感觉以后要多这么一家门店。 好了 ，OK 啊，这个不了解，先不多说。然后那个就恭喜，第二题也答对，第三题准备好了吗？ 第三题是一首歌，一首老歌，来自于张信哲，《不要你什么，只要你快乐》，亲吻你的什么都值得。A. 笑容 ，B. 眼泪。 笑容还是眼泪？ 嗯。感觉哪一个更有深意？ 笑容， 笑容， 笑容。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笑容。 不要你什么，只要你快乐，亲吻你的眼泪都值得。 好遗憾啊！ 哎呀， 我觉得最后这个题有点错的，我没有办法提醒了。就是 没关系， 没关系啊。答题其实就是一个我们 小游戏 互动的一个游戏。最重要的是这三首歌里面有你喜欢的吗？ 有， 因为你 应该是说到实体专辑就喜欢音乐的朋友。 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更喜欢听新歌多一些，还是更喜欢听经典的歌，因为这里面有范尼《南半球与北海道》是一首比较新的歌，然后也有赖美云的近期的新作叫《先吃完再说》，当然还有97年挚爱专辑当中的张信哲的快乐。 我猜他更喜欢听老歌，我猜啊。 嗯，我主要是我参加这个就是想把一首歌送给大家，就是送给我想送的人。 OK， 你是有自己想听的歌，还是就这三首里面一首？ 就快乐吧，快乐， 快乐， 快乐。 OK， 好。 然后我想说一下送给谁？ 好， 等一下，你一定要大声的喊他的名字啊！ 就是我想送给 等一下 974最王牌，这不是974最王牌的四个 DJ， 以及早秀的静瑜、郭 PD， 还有大佐，以及去带过班的王维。因为我就是、 哎、 因为就是我现在每天通勤嘛，就上下班的时候听那个节目，听那个电台，但是因为就一在开车，所以也没有办法经常互动。但是应该也经常听，应该也算半个忠实听众吧。所以我就想着说，本来这个通勤的时候挺痛苦的，但是有你们的陪伴，就感觉应该算是生活中的小确幸。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你这一段表达特别像我们的这个台长帮我们安排好的， 没有 鼓励一下 我 们。 我已经想说很久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天居然能选到我。 我就真心的感谢，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听友每天都是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啊，然后特别认真的听我们说话，我们其实会觉得这对于我们人生来说是一段鼓励，而且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他能记住我们每个人的 名字、 就是从早间一直到晚间，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是职业的一个莫大的认同感和荣耀感、谢谢你， 谢谢 Stay Here。 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传统媒体会经历很多的冲击，我们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有那么多听友还在一直坚守着电台，愿意跟我们一起上下班，陪着我们走每一天的路程，所以当看到这样的一些留言，听到这样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真的会感觉说我又认识了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带给我很多的能量， 对， 让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更多的热情去说。 有你们在，我们才会觉得说啊，原来我们还远远没有到天花板， 我们还需要往上爬。 好了，谢谢你。 所以也非常感谢你们，所以就是在这首歌在你们带给我们快乐的同时，也希望你们可以快乐。 好了，别想着我们，想想自己吧，好吗？这一年就要过去了，不管过得怎么样，我们希望。最后我们在年底收尾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一年里面那些快乐的部分会继续笼罩了你奔向新的一年。 我们来特意送给他一个现场版的星期五之歌，拜拜。 今 天 是 周五 了， 今天是周六了，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就休息了。 太快乐了， 大大 谢谢你 突然一下把我拉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你说你没有偶像包袱的。 没有了，没有了， 你必须要证明一下， 为了大家的快乐，谢谢你，拜拜 拜拜， 你的眼泪都值得，不求你什么，只求你记得，不管等到最后错的痛的哭的，只有我一个。享受你留给我的煎熬，用我的眼泪换你的微笑，只是为了让你过得好。也许爱情是不断的付出，心甘情愿放下赌注，直到奉献了所有的心血才愿意认输。不要你什么，只要你快乐，亲吻你的眼泪都值得，不求你什么，只求你记得，不管等到最后错的痛的哭的，只有我一个。 什么，只求你记得，不管等到最后错的痛的哭的只有我一个。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让我们听友说老白没有偶像包袱吗？我觉得你应该把那个每一次去老白有偶像包袱吗？啊， 人说了，既然想证明没有偶像包袱，来唱一个久违的《北京》。 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 什么呀？人是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 不对，不是这首， 是锦绣的歌， 不是这首， 不是，那是什么？是小手拉大手吗？ 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 一 同 去 郊 游。好吧，我还是唱错了， 幼不幼稚？啊， 那好好， 能不能像我这样再幼稚一点？ 偶尔是童心，表现童心未泯嘛？怎么证明呢？是吧？还得买玩具。 对啊，别辜负了咱们直播间摆着这些玩具啊！ 对对对，继续来通过我们的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974也可以。 飘飘飘飘飘飘！ 你要是把我打倒了，就没有人帮你念我们的口播了。 你看这个有偶像包袱吗？来吧，当我再拿出我的同款的玩具啊，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忘了去抢券。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是的 啊， 嗯， 来，赶紧吧。本节目的奖品就是 由玩具反斗城提供，价值300元代金卡2份。晚上8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即可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8点之后人就休息了啊。 对，特简单啊，微信公众账号栏里面搜索几个字“玩具反斗城中国”，这是最简单的路径，关注然后回复974。当然也觉得哎，我还是找不着，那你。如果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一个974到我们这儿，再多一步，我们也不介意。再来一版老歌，不一样的演绎啊！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会唱，就是那个其实有三个版本，原唱其实是齐秦， 嗯哼，后来 上个世纪的版本， 张震岳和蔡健雅的合作， 这是一个乐队的版本。我觉得这个改的版本就挺适合，就是你和朋友去唱歌的时候去唱了。但是那个对唱那个版本，其实自己去唱会唱的有点干啊。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这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上月亮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却想感觉你在辛苦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轻轻盈盈，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 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许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是无悔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上月里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身上感觉你在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一首熟悉的歌曲突然变了样子，然后呢，但是却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就是有思念是一种病，来自薄荷绿乐队。 而且我相信很多听友是这样子，当他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一种比较轻松的下班之后或者周末休闲的状态，他听到一首熟悉的旋律，哪怕是不一样的编曲和版本，他反而更会觉得说很开心，就是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 对，就是一种熟悉感和一种陌生感加在一起的双倍的快乐。 所以双倍的快乐，接下来是来自两位实力派的歌手的对唱，是不是？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 啊，神仙组合的对唱啊，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好评，觉得说，哎，这样子的组合搭档可以最大化的去让这首歌里面的情绪被传达到听者的心里去。 嗯，他们说他是对唱界天花板，你们听听看。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往爱情里拉扯好折磨。 后来明白距离也是会对某些爱情好，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我一起去郊游。我怎么就忘了？ 我和去不能连在一起啊！ 哎呀，好了，我还是换一个风格啊！哎，这个继续带来一些周末的感觉。 嗯，相信大家在这个周末也有很多精彩的安排，即便没有安排的话，也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充充电，休息一下。 看着我们一些留言，包括现在说到我们是什么东西会买两份儿这个话题，然后说糖葫芦买两份儿， 哎呀， 糖葫芦一串儿就我觉得两个人吃刚好，你买两份儿得多少人吃啊？ 让别人羡慕呗。 哎，好， 拍照片显摆一下， 我就拿着是吧？ 对。 魏兰说，我今天第一次跟老公穿了情侣服，他买回来的羽绒服，他说好看，就顺便给他带了一件。 哎，有的时候就是男生的款式，女生款式那种。肥大的松松的很休闲的感觉也不错， 对，我们身上这个秋衣啊，不是打底衫也很宽松啊。我们稍后回来。

来自苏慧伦带来的安和。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状态，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其实安和呢是在台北的一条路 夜市， 然后呢对，然后哎，台北的士林夜市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就是去过之后觉得哦，打开我对于夜市的一扇新的大门。 好吃那个什么大肠包小肠什么， 你还说你不是吃货、哎你还说是吧， 不是我 自己太瘦， 我都是在图里面看到的， 图里面 是 在哪个图里面看到的、 哎、是就是一些这个照片里面啊、嗯、就很久没有这个亲自品尝了。 对，一个是希望将来疫情有所好转，另外呢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哈，尽早的去到台湾去感受不一样的美食。 对，嗯，咱坐着火车去啊，好吧，期待 2090年去来的， 3-5年， 哎， 好嘞，加油啊！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说说我们的这个玩具券、 嗯、 啊，专属听友玩具券，大家有没有这个去领到？如果还没有啊，或者说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这两天其实你也偶尔错过了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到今天晚上8点之前都还有机会。 嗯，一个是8点前，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在8点前的时候，你回复974就会自动给你弹出优惠券。因为你会发现，感觉你看这个券好像没减多少，但到了实体店你去转一转，一些玩具，尤其是那种200-300，正好300出头的， 对， 减去108元，哦，这真的是赚到了，哎，赚到了耶！ 每天都有，你这口音还能不能回来？ 回来。 回到北京就行，就别往东北那儿拐就好了哈。 哎，逼我等啊唱。 鼓楼外的小院门口有个门墩儿，我趁天气在上面煎着红果冰棍儿。爷爷说看你也没事儿，不如来家里玩，教你写写大字儿，一进门就关紧你的疙瘩模特儿，门廊上他满纸巾藏着一段葫芦儿，红木案上针对的是往昔纸的杂本儿，青花瓷的笔筒是康熙年间的玩意儿，大伯泡一壶拉上一段胡琴儿，斩一趟宣纸与案上，黄铜的真实名与黄黄，当冬相逢的窗棂透进一片斜阳，出烟点墨香让眼睛亮亮 听着您这歌啊，我们觉得就好像这眼前就得过年了， 哎，还得吃上点卤煮， 喝 上一碗豆腐汁儿， 这口够重的啊！大晚上吃喝卤煮， 周末了嘛，也不用上班了， 大晚上吃喝卤煮就对了， 喝卤煮， 吃卤煮，大半夜都得这个长几斤肉。 哎，周末了，大家都可以随性一点。如果说。不光是这个吃吃喝喝哈，有时候逛一逛玩具店也能找回一些童心。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在强力的推荐给大家，如果真的哈、陪自己家里小朋友也好，自己去逛一逛，这个逛一逛玩具店也好，可能都会让你找到一些新鲜感， 真的是会有收获。所以这次我们的九七四缤纷玩具节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当然，今天的抢券时间就截止到今晚八点了，所以大家加油， 哎， 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听好歌。周五下班路上，我们来 get 一下张同学的同款 BGM 好不好？ 谁是张同学？ 如果你听过他，知道他已经出旋律了，但是呢，你说哎，张同学，我就 不太清楚是谁。 我以为是张大人 啊，不是，是张同学。 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新晋抖音的网红张同学，他来自于辽宁营口市松树村 啊。 因为拍摄的那个视频啊，都是农村人的生活日常嘛，所以张同学就被网友戏称为操版的李子柒。 不过相比于李子柒那个仙境一般的田园，他的视频很真实，就是那个农村的那种红砖房子，然后那小院儿，然后 土炕， 大土炕 啊，满那嘎都是东北一、 三蹦子什么的、 不一定在，哎，还真在东北辽宁吗？ 真的。然后就是，你知道他就可能做短视频也就两个多月吧，发了44条短视频，你知道他现在粉丝多少？ 粉丝多少？ 1501.5万，就是，而且今天他还被点名了 啊！ 中国消防就艾特他说，你要注意用电安全。 哎，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对，这个 BGM 也，然后就顺便也就是火到的短视频里面，我们今天就可以破次元听听看。 对对对，哎，我们这个歌名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 ？Aloha Hajahi。 Aloha Hajahi， 对 ，Aloha， 哎 ，Aloha， 这是一位来自德国的歌手阿西姆莱切尔，他的歌名翻译过来就是"嘿，加油，朋友啊！" 好吧，其实这首歌在2018年左右，对吧，就火了。发表的年代呢就更早，就是1991年，所以，不管你是不是要去关注这个张同学，我觉得这个歌可以先听听看啊。 Wenn du mich fragst, wo'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Leiber glänzt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en ein Lied, das kam mir seltsam bekannt vor.Aber so hatte ich's noch nie gehört. So hatte ich's noch nie gehört. Ihre Boote machten längsseitsSie nahmen ihre Blumenkränze ab und warfen sie zu uns herüber. Hey, und schon war die Party im Gange.Der Steuermann hatte aber sonst waren wir bei bester Gesundheit. 觉得我们一个同事可能现在正在车里面，如果他正在听节目的在瑟瑟发抖，为什么一直不停地喊我？哎，然后他那个微信的名字叫阿罗哈， 阿罗哈， 阿罗哈。 但我们今天聊的是张同学，听的是他的同款 BGM。嗯，张同学的很多视频都是反映农村真实生活的，从一天起来开始喂狗、喂鸡。买菜做饭，然后反映真实的生活的那种状态，充满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他不仅是被这个中国消防点名提醒他注意用电，还被人民网网评说希望农村的生活当中多一点这样的张同学。 对，就是真实的去对待生活，认真的努力的生活。 是的 up、嗯、up up、 嗯、好，这什么 up 主是吧？ 就他肯定这个已经超过了一般的 up 主了。 加油加油加油、哎嗯，好了，大家在周末呢不单单是要加油，这车没油可以去加油，但是可以些许放松一下，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松弛起来。 当季节进入冷色调，月亮牵引着浪潮，无尘封好行星际轨道，接受银河赐予的序号，你与花海肆意飘摇，时光定格你的笑，身影在云层的飘渺，乘风好行星际轨道，接受银河赐予的序号，你与花海肆意飘摇，时光定格你的笑，身影在云层的飘渺，遗憾我的指尖触摸不到，我告别南半球，奔向北海道，愿化作那昼夜的飞鸟，将你拥抱，等不到天空和海浪相互依靠，我会目送你随日落消失眼角，我告别南半球，坠落北海道，脚步逆着人潮往你的方位奔跑，可惜两个时空等不到同一个破晓，最后只能带着回忆奔跑，我告别半球，奔向北海道，愿化作那昼夜的飞鸟，将你拥抱，等不到天空和海浪相互依靠，我会目送你随日落消失眼角，我告别南半球，坠落北海道，脚步逆着人潮往你的方位奔跑，可惜两个时空等不到同一个破晓，最后只能带着回忆奔跑， 认识你真好的环节作为了一道考题出现的一首歌，很让人放松，来自于范尼六，南半球与北海道。 对，说了今天是星期五了嘛，大家心情的就相对来说很放松，嗯，然后我们就可以听着歌啊一起唱一唱歌，这样啊，况且还有视频直播， 就不唱歌，在车厢里面望着窗外出出神儿也挺好，希望你们好好的享受周末的时光。 如果我不是我，如果鱼儿也能歌唱，我一定 定会陪在你身旁，不让你忧伤。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树木也能飞翔，我也一定会陪在你身旁，不让你受伤。别难过，我亲爱的姑娘，别让我的世界黯淡无光。我多想让你靠在我的身旁，可是我不能这样，因为我还是我，就像石头无法绽放，所以我只能远远望着你，同你一起悲伤。别难过，我亲爱的姑娘，别让我的世界黯淡无光。我多想让你靠在我的肩膀，可惜我不能这样。我多想吻去你脸上的泪水，替你抚平你所受的创伤，可惜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如果 我不是我， 如果鱼儿也能歌唱， 我一定会陪在你身旁，不让你忧伤。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树木也能飞翔，我一定会陪在你身旁，不让你受伤。如果我不是我，又会怎样？ 老白的内心台词是：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在干嘛？ 万高。 如果我不是我，我不是我。 有完没完？怎么一直都这首歌？ 华正， 你是谁？ 是谁？ 我们唱的是《 我是 蓝 洁》，我是艾科。 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你看，这都是我们的旧的片花了。现在我们都不只是工作日了。 哎，温故而知新嘛，以后周六日得听《娱乐最王牌》。 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聊的是，我想说，我们今天要不聊好事成双？后来想，不对，因为你生活里买双份的东西，可能会几率比较高，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好事成双的。 我刚看那位听友，我现在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但大概意思就是说，他跟他的闺蜜关系特别好。 哦， 他见品见过的东西，觉得好的都会买双份儿，就送给自己最好的朋友。你说这样的闺蜜哪里去找？ 这样的闺蜜能不能哎 来一？ 我说这话不合适。 给我媳妇儿找一个。 好，多来点这样的朋友啊。 对，这样的真朋友啊，我觉得这个选品也好，很多时候不只是看我们喜欢的一些购物达人啊，或者一些主播推荐。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见品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者，你真的可以把你的好东西推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在推荐玩具的时候把我们精心选择的玩具摆在直播间，就是希望大家去玩具反斗城挑选礼物的时候能够选到我们的同款。 是这样的，我们也特别期待大家能够收获一个快乐的周末，尤其那些已经抢券的朋友就已经可以琢磨琢磨到底买点什么了啊。 对，妈妈，我要一个小马宝莉的场景大套装。 Absolutely no one knows me better, no one can make me feel so good. How do we stay so long together when everybody said we never would? And just when I start to think they're right, the love has died. There you go, making my heart beat again, heart beat again, heart beat again. There you go, making me feel like a kid. Won't you do it and do it one time? There you go, pulling me right back in, right back in, right back in. And I know I'm never letting this go. I'm stuck on you. Whoa-oh, whoa-oh, stuck like glue. You and me, baby, we're stuck like glue. Whoa-oh, whoa-oh, stuck like glue. You and me, baby, we're stuck like glue. Some days I don't feel like trying.